未敢贪生，但偏恋世，或者必须天造证，应否得到感情，奉上生命，没抱怨也要怨这天空，何以太灰，没法再看清分叉的背影，未可相拥，亦可相信，热恋的心总是暖，终在生不分，也需死别，但爱哪会折损？若这个世界会有挑选，是要永生，或要刹那间温馨的眷恋，总是有勇气相信心不死，可以扭转这运气，也没法去信，就似分手再会忘记，继续信信信，相信等等等，可以等到天地美，永没法放弃，相信天可死心不死，未敢贪心，但偏恋世，或者必须天造证，应否得到感情，奉上生命，没抱怨也要怨这天空，何以太灰，没法再看清分叉的背影，谁有勇气相信心不死，可以扭转这运气，也没法去信，就似分手再会忘记，继续信信信，相信等等等，可以等到天地美，永没法放弃，相信天可死心不死，难得一起，相信不